北京时间的8:0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啊。 大家好，我是青年心仪。 心仪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作为嘉宾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今天是3月16号，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先说天气，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最高气温是10度，最低气温呢是-2度，空气质量微凉。那么这两天呢有明显的降温，不但春暖花开的希望破灭了，刚穿上两天的春装也要换回薄薄的冬装。不过呢，从今天啊到3月24号，北京的空气质量都比较好，大家可以开窗通风，户外出行。 天儿确实又开始有点小降温啊，就是这个搞得我们很无奈啊，把这个冬天的衣服放到柜子里以后呢，又得拿出来再穿两天。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限行尾号是4和9，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在驾校发生的有趣的事儿。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花椒直播和我们来互动啦。 今天的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就是您在驾校里遇到哪些好玩的事儿啊。直接我看到有网友刚刚就给我们留言说，教练，其中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啊，在驾校学习的时候，教练说，你们看路上的女司机啊，如果晴天把雨刷打开了啊，那就是说明他们要转弯了啊。这好冷啊，这个消息。 马路杀手吧。 不是太冷了这消息啊。好了，如果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有 WiFi 的情况下，可以把手机打开啊，点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实时视频直播的青年说。话不多说，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头条号，我们先来说三个让人暖心的消息。首先第一条就是 北京将延长供暖5天了。 刚才都说了天冷了啊，终于有暖和的事儿消息告诉我们了。根据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预报，北京市从昨天开始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温。那么为了确保北京市居民平稳的度过这次降温呢，北京市政府批准2017到2018年度的居民采暖期延长到了3月20号的晚上12点结束，相比原来的时候延长了5天的时间。 然后呢，其实按照规定啊，北京是否延长供暖呢，其实是取决于天气情况的。据了解，上一次的延长供暖还是在2013年。 主要是看这个降温的程度啊，降到什么程度，然后这个就提，好像我记得是2013年的时候延长供暖，北京市政府买单买了2亿。所以说这还是一个得民心的工程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市公租房今年再配10000套，副中心将建新型住房的供应体系。 在2017年的时候呢，住建委就发布消息说，确定公租房、自住房扩大申请范围，为新北京人进行试点分配。那么这是北京呢首次面向非京籍的在京无房家庭的配租尝试。仅在2017年的时候，北京就启动了2.6万套公租房配租入住，其中呢，乐活雅苑等7个公租房项目打破了户籍和收入的限制，非北京籍的新北京人也可以参与专项配租啦。 今年啊，北京市保障房中心还会争取新增配租的公租房10000多套啊，新增入住24000套，为更多的北京人、新北京人提供保障住房服务。 然后市保障房的相关负责人说呢，在公租房的运营管理过程中，他们不仅会积极开展社会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生活，还会对住户提供全天候的物业管理和维护服务。那么特别暖心的是呢，针对一些年龄较大的老年住户，公租房运营中心还承担起了定期上门巡查的责任。 另外负责人还介绍说啊，今年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和通州区的政府将展开合作，组建燕东投资公司，将在城市副中心区域内进行新型的住房供应体系建设。经常往返北京和上海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四月十号起京沪高速线的旅客列车开行方案将有调整了。 首先第一点呢，是复兴号的动车组列车将增加到15对， 哇， 按时速350公里运行。第二呢，北京南站到上海虹桥的列车将改为40对。最重要的是，以后上海往返北京啊，最快的呢是 G22 和 G17，他们的运行时间缩短为4小时18分，并且票价不变。二等座呢是553元，一等座呢是933元。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车次更多了，速度更快了，票价还保持不变。 好事啊。这个我前段时间去上海的时候搜了一下这个票价啊，我发现复兴号和高铁啊，普通的高铁价钱还是一样的，但是复兴号的列车的排次确实很少。 对， 现在这增加了15对，应该说是更方便了到上海。 而且春运的时候还是要靠抢的，一般都抢不到。 对好，我们再来说说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今天互动的话题是在驾驶，这个在驾校您能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事儿啊？应该说我觉得这个话题女同志们应该表达出来的会更那个什么一点啊。有的时候我看到女同志这个开车我就害怕，我就说您这是在驾校毕业的吧？我就感觉这个是不是这没正规毕业呀，有的时候真是太可怕了啊。我眼睁睁的我看着就前面那个车离他就那么远，眼睁睁的就能溜车溜的给人追尾了，真是。 哎，对，然后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网友来跟我们互动啊，说当时有个妹子考试打火打不着，下车大喊救命啊！ 我觉得吧，这还好，如果打着了以后再下车就有点不好了。 哎，对， 好了，我们进一段片花以后，接下来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忘记了姓名的亲人，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亲人，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70、80、90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 ready to roll。70的年代，不过我最嗨，对酷比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只有 funk funk funk 站在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里卷风，左右摇摆，上下一直神功。黑白电视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无数黑色。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到了80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说什么呢？ 紧裤子紧上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帮他假牙。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Go 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整夜 ，Hip hop for life，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我神，管你是不是真的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快乐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虽然少了时间，但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晃悠。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悟，看我放肆的创作，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我就是快乐的秀。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嗯， 先来说说关心一三幺五啊，昨天是三幺五啊，而且好像二套举行了这个三幺五 的 晚会啊、嗯，有哪些特别关注的消息啊、嗯？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发上来。昨天您看没看啊？这个有没有哪些这个特别生气的企业啊？ 嗯、 啊，又挂到了这个央视的舞台上啊，被集体的这个声讨一下，嗯。好了，我们先来说说昨天是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啊，在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倡导下，全国各大企业将实行线下实体店的无理由退货承诺。 对了，在目前呢，在苏宁易购啊，还有国美、沃尔玛、便利蜂等商城和企业呢，都已经率先他们做出了承诺，可以实行七天无理由的退换货了。 嗯，就是说您在超市里买了东西以后啊，不管有没有什么原因啊，我心情不好，我拿回来我要退货，当然这种情况是极端个例啊，就确实比如说买了不合适的东西，或者回去以后觉得没有什么用，回去退的时候确实是叫无理由退换货啊，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除此之外呢，那么沃尔玛还承诺说，实体门店除了店内公示的一些特殊的商品和例外的情况之外呢，消费者可以享受普通商品90天的无理由退换货。对于不适合无理由退换货的一些鲜活的食品呢，在沃尔玛的购物市场呢，可以享受14天的无理由退换货。 昨天的三幺五晚会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看完以后有没有这个导致失眠睡不着觉啊，是特别生气有些事情。我们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昨天的三幺五的这个晚会上发生的一些事儿吧。比如说揭露了大众途锐啊怕淋雨，发动机会经常的频现报废的现象啊，而且很多大众途锐的车主都表示放到 4S 店修怎么修还修不好。包括还有就是很多的山寨饮料现在在中国的3-4线城市泛滥，比如说这个六个核桃啊、人家叫六个核桃，它叫六合核桃或者六啥核桃，反正就 是、山寨 对比较山寨啊、还有就是人家叫红牛啊，他可能这个只取个红牛的英文名印在上面啊，人家叫旺仔牛奶，他叫旺好牛奶，啊，人家叫小明同学，他叫小鼠同学，总之反正就是各种山寨现在在3-4线城市啊、主持人在这个315晚会的最后还质问这些商家啊，说这样赚取3-4线城市的农民工兄弟的血汗钱，良心何在？目前已经有联合调查组对上述品牌进行了调查执法。接下来还会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吧，就是昨天315晚会的时候也明确的说了这件事情，就是经常会在网上流传那个食物相克表，就是 什么 螃蟹不能和什么吃， 对 啊，西红柿不能和什么吃啊， 吃了之后就会中毒什么的， 对，就什么还是中毒身亡什么的，反正搞得很严重的。 对， 昨天晚上的晚会上啊，明确的这个专家就表示了，这些啊食物相克表大部分都是假的，没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很多的这个食物相克表里面，的这个所谓的专家都是来自于中国营养协会。 中国营养协会 对， 也就是说 专家表示没有这个协会、就是这中国营养协会呢是一个非法机构。如果大家看到有中国营养协会注明的一些食物营养标识方面的内容，肯定就是假的了。中国只有中国营养学会，没有协会。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盘点这些吧。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在8:50的时候还会给大家讲一讲315昨天晚上又这个对吧，揭露了很多什么样的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关心娱乐吧。啊，热血街舞团明晚上线，明天晚上网络综艺节目热血街舞团将在爱奇艺上线。 那么热血街舞团呢，是由中国有嘻哈的原班人马打造的，节目中将有四位街舞召集人，分别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鹿晗、陈伟霆、王嘉尔以及宋茜。那么这个综艺到现在还没有播出呢，但是它的官博就已经吸引了众多粉丝们的目光啦。 好事儿啊。其实这个关注综艺或者关注街舞的朋友都知道，最近还有一个同类型的节目叫 这就是 街舞，目前已经播出了两期了。这就是街舞的这个明星队长阵容非常的强大啊，有易烊千玺、罗志祥、韩庚、黄子韬等等等等。 这两档节目都是属于街舞类的综艺节目。我觉得观众们一定会在心中把他们比较进行 PK。那么再次提醒大家，明天晚上在爱奇艺热血街舞团就要上线了，街舞到底哪家强就看观众们的评判啦。 千万不要错过啊。而且我觉得这晚上看热血街舞团，您到最后别和看315一样都睡不着觉了。 不要失眠啦。好了，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要上映的电影《水形物语》呢，今天将在内地上映了。据了解，这是中国内地的观众最快一次看到奥斯卡的最佳影片。那么其实大家对这部电影也是已经感到不陌生了，因为在刚刚结束的奥斯卡的颁奖礼上呢，《水形物语》已经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电影配乐还有最佳艺术指导四项大奖。那么其实呢，他在早在获得奥斯卡之前，他还获得金狮奖、金球奖等等，可以说是拿奖拿到手软。 水形物语是以上世纪6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在实验室做底层工作的哑女艾丽莎和一条实验人鱼之间的奇异爱情。那么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走进影院欣赏这部奥斯卡的大片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时尚连线环节，连线我们的独立时尚设计师苏荣，来盘点一下本周有哪些时尚服装方面值得关注的大事儿。 青年说，继续说。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独立时尚设计师苏荣啊，来看看本周有哪些可以这个给大家分享的关于时尚服装方面的消息。苏荣你好，能听到我们消息吗？ 可以。 你现在是在北京还是在哪儿？ 在北京。 在北京，好啊，你说。 对。 好久不见，我先给你问个好。 对，是好久不见。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纪梵希也是刚刚去世嘛。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大师的一些故事吧。就是说到纪梵希，可能很多人会想到那个狗头 T 恤啊，很多人都以为这个纪梵希他有点街头、有点哥特的这个风格。但事实上，创始人从一开始一心想做的是这个优雅知性的法式时装。1952年的时候，他发布了这个同名品牌的首个女装系列，风格呢就是保留在这个法式优雅的基础上，也融入很多前卫大胆的元素。第一个这个系列最广为人知的是这个 Bettina 的衬衫，也是使用了非常廉价的这个白色亚麻的布。在当时呢，这种面料在高级时装中并不常见啊，荷叶边的这个衣袖配网眼的这个刺绣呢，就也是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一推出就成为爆款。后来呢，也以这个为灵感设计了一款香水，也同样大卖。纪梵希也是这个巴黎世家创始人的一个迷弟啊。就受他的影响，这个纪梵希十分注重这个剪裁和线条。因为在他这个设计中，就很多他自己，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希望自己的衣服能融入生活，而不是成为摆设。包括他的手稿每一笔都非常认真，就我们 其实很难得，就是我们经常能见到它这个大片里的呈现和它的手稿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嗯 嗯、当然它的这个设计风格也是收获了很多的粉丝啊、嗯、除了这个杰克里肯尼迪以外呢，还有一位就必须要提的就是赫本。嗯，他们40多年的这个友谊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嗯、 他首次合作是在这个电影《龙凤配 Sabrina》里面的一件这个白颜色的礼服啊，这件礼服也是纪梵希设计的第一个系列。那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个赫本的每一部电影的服装都是纪梵希亲自设计的。 嗯 嗯，跟现在很多的这个奢侈品不一样呢，纪梵希现在他强调这个衣服应该舒适。那么如今他这个品牌也换过很多的，就是好几任艺术总监了，但是品牌的内核还是在的。嗯，如果说有天堂的话，那纪梵希和赫本现在应该也是再次相遇了。也希望他就是这种对美的这个追求和影响，能影响更多的设计师吧，做出来更多的美的东西、 啊、嗯，好的，谢谢苏荣给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啊。 谢谢。 回头这个我要这个去见见你，好像过年了我就没看到你了，好吧。啊，每周五的时候我们都会连线苏荣，就到这儿，再见。 嗯，拜拜。 嗯，好，再见。 好，继续我们的青年说，我们再来说说关爱青年计划的计划三，关心户外活动。 嗯， 从现在开始啊，大家可以报名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了。今年的徒步大会将继续采取分站赛的模式，共设7个分站赛啊，其中境外分站赛是5个，总设计的路线有12条，除了10公里的红色之旅、20公里的水库风情等等经典路线外啊，包括陵水举人村路线将重新亮相，并新加入什么河南信阳、四川遂宁和山东滕州3个境外分站。 嗯，那么组委会呢还联合了法国、瑞士、 嗯、 德国、俄罗斯、希腊等国家旅游局以及地方的徒步协会啊，将举办5场徒步活动，引领徒步爱好者呢走出国门。那么这里提醒大家了，查询具体的报名方式可以登录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的官方微博或者官方微信。 嗯，还是给大家再提醒一下，是登录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的官网啊。 对， 我曾经参加过一回。 嗯， 就是 感受怎么样， 就是徒步这个越野嘛，就是反正我就感觉就像越野一样， 嗯， 然后背着个包，然后旁边这个拿着一个水，然后得像模像样，反正就走一遭、 嗯， 大概有个6-7公里吧。 嗯， 我当时走的时候是在晚上走的， 嗯， 晚上走的时候吧，挺刺激的，嗯，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吧，可以跟一个异性朋友一块走， 哦、 嗯，反正挺，也不， 怎么没有约一个呢？ 我约的都是同性，反正我们就是边讲鬼故事边爬，完了爬了6公里，回来以后挺刺激的，一晚上没睡着觉。好了，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是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来自武汉大学的杨红同学给我们发来微信说、嗯、又到了樱花盛开的季节，今年武大还将实行预约参观制，他已经帮要来看樱花的同学都预约上了。 哎，那么据了解呢，为了不影响教学和科研的进行，今年的游客赴武汉大学赏樱必须要通过网络进行实名预约、 嗯、 那么工作日的预约呢是限额是1.5万人、 嗯、 那么周末的限额呢是3万人。要提醒大家的是，预约是免费的、 嗯、 此外进校参观的时段呢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 嗯、 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呢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 嗯， 在此时段之外呢是不允许社会公众进入校园的。 嗯，另外入校的时候还实行2重的核验制啊，进门的时候唯一的凭证就是您拿好身份证啊，而且要和预约的信息啊是一致的，身份证和预约信息同时的这样的一个验证才能够进入。为了方便核验吧，今年武大的6个校门和校园中心区域入口都将设置闸机啊，可以进行人脸识别。 嗯， 不知道今年的这个很多人都说啊，今年不知道武汉大学的樱花会多漂亮。 嗯。 我呢就好奇今年会有多少人挤进武汉大学的校门里，会不会又开始这个这个爆炸式的增长了？ 嗯。我之前还带我同学去过武汉大学参观樱花， 嗯， 然后当时是不用预约，但是你得买门票进去。 哦。 然后呢，我进去之后，我其实没有看到什么樱花，我光顾着看人了。然后我的同学说，哎，你帮我拍张照吧。 嗯。 结果拍出来后面都是人头， 拍出来全是人啊。我有一个朋友现在也在武汉大学读书啊，前段时间也就上星期吧，给我发微信，啊，说这我们武汉大学的樱花又开了啊， 你要不要来呀？ 我说你是想让我去吗？他说不是，我想给你趁人少的时候发几张照片，你欣赏一下。好吧，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片花以后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现在我们再来看到一条奇葩青年有话说了。那么有一个网友如好说啊，山东青岛有一位公交车司机最近因为播音腔的爆炸而走红了。那么 自己播音吗？ 对 啊。 然后据了解呢，这位公交的师傅叫做韩明星，他的声音非常的有磁性，普通话也是特别的标准，然后每次爆炸的时候听起来都有一股播音腔。许多乘客就去问他，哎，你是不是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呀？ 据了解啊，这个韩老师韩师傅不是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他是初中毕业啊，不是大家猜测的播音系的，而且是自己练习的普通话，有一点非常浓重的青岛味儿啊，青岛味儿的普通话啊。不少网友听了韩师傅的声音之后也忍不住夸赞说，厉害了我的大爷啊。可以想象啊，车到站了，车到站了，同志们快点下来吧。 好有喜感的画面。 对，好有喜感的一个有趣的画面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校园连线啊，我们来连线北京大学的刘允杰啊，来看看北京大学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允杰，能听到我们说话吗？喂，能听到吗？哎，效果好像不是特别佳啊，好像是这个啊，有点网络的不畅。现在能听到了吗？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现在可以听到了。好，能够 现在一直都可以听到， 一直能听到。好的啊，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啊，我现在在宿舍的阳台。 哇，我感觉阳光明媚。 这个天气特别好。 天气特别好吗？ 八九点钟的太阳吧。 哇， 七八点钟的太阳。 那北京大学本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好玩的事儿啊？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了解到的呢是春季的第一次献血活动 无偿献血活动开始了。 嗯、 具体日期呢是昨天截止了报名，然后会有一个培训，3月18号的时候会去无偿献血。 嗯、 这是一件事。 嗯， 之后我想一下，大概就是我们的马拉松。因为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个 PB 马拉松的一个打卡活动，从3月16号也就是今天开始进行打卡。 哇，这个应该很有意思啊！这个是从哪里跑到哪里？ 不是，就是约规定地点，就是我们的五四操场或者是未名湖，绕着未名湖这个特定区域里呢，我们每天打卡，然后之后总的步数是相当于一个马拉松或者半个马拉松的距离。 哇、哦、这个很有意思。 嗯 嗯嗯， 好吧，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们继续连线、 嗯、 好吗云天？ 嗯， 好 好，就这样、 行，可以可以。 嗯， 好， 嗯，好，行，谢谢。 为啥不好？还有什么分享的跟我们可以说，接着说。 啊，没有，我说可能明天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 好的， 明天可能有课。 好的，好、 不好意思 啊、 谢谢， 有时间我们再连线。好，再见。嗯 嗯，拜拜。 再见。 上学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美好。嗯，这我想想就是觉得有意思啊。 想回到你的上学的时光、啊。 你看咱们这儿就天天在直播间打卡，你看人家在户外啊，未名湖围着跑啊。跑一次打卡一次，跑一次打卡一次，哎，挺好的， 还挺有意思的， 还挺有意思的、嗯、而且这个时候春暖花开的，正是一个啊出来运动的好时节。 对，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奇葩网友椰子给我们发来微信说，最近有位医生发了一条朋友圈，救了一个孩子的命。 哎，其实是什么一个事儿呢、 嗯、 是一个叫毛毛的早产儿啊，在四川出生了。那么他生了之后没有几天呢，他的小肠就全部坏死，肚子是鼓得像一个小鼓，但是呢医院又不具备这样的救治条件。于是新生儿科的朱医生啊就说，哎，我希望再努力一把。于是呢他将孩子的病情以及一些检查的图片就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求助、 嗯、 很快呢，那么在一个杭州的医生就联系上了他，了解了病情。于是呢医生就带着毛毛连夜坐救护车赶往了浙江大学的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嗯，最后呢经过各方的努力吧，啊，这位孩子远离了这个生命的危险啊。 嗯， 医者仁心，这些医生和护士们尽职，感动了许多网友啊。我们也向这个辛辛苦苦、啊、奋斗在这个医疗一线的医生和护士们道一声辛苦了、 嗯、对，辛苦啦。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青年说啊，继续说啊，接下来我们是我们的另外一个这个连线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校园连线。刚才我们连线的是北京大学，现在转头我们要连线的是， 对，我们现在连线的是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研究生邢淑媛同学。 嗯， 你好 淑媛同学。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 啊。然后你现在是在哪里 啊？我现在呢是在去公司实习的路上。 嗯，然后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在香港上大学和内地有哪些不同吗？ 啊，好的，那个我呢是香港岭南大学电子商务与供应链管理的在读研究生。 嗯， 然后我大概是从我准备要去申请学校到拿到 offer 大概花了5个月的时间。 嗯， 然后像现在呢我给大家说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吧。 嗯，好。 由于今天呢我是要去实习，所以现在我所处的环境呢不是特别的安静，也不是我们的校园啊。 嗯， 生活环境的话呢，香港岭南大学是香港的八所公立大学之一。 嗯， 当然也是为数不多的有去为研究生提供宿舍的一所学校。 哇、 哦、对，但是呢那个也给研究生提供的那个房间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嗯， 可能会就是通过电脑随机派位去选取这些幸运儿。 嗯， 那我呢很幸运的也是幸运儿之一。 然后我们学校的话呢，宿舍的话可以说得上，可以算得上是超五星级标准的一个双人间的配置。然后也会有很棒的那个客厅，有公用的客厅，然后 还有呢 每层。然后每层呢有一个公用的客厅，大家可以在里面做饭或者开 party， 然后也会有很棒的洗手间，然后每天呢我们可以说算得上是在鸟语花香的一个环境当中醒来，对，这大概就是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宿舍环境。对， 还有有没有关于食堂的？ 那说到我们食堂的话呢，我们学校因为比较小，但是特别精致，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吧？食堂环境的话呢也还是可以的。然后因为学校的话会面向很多应该是算得上是面向全球招生，所以他在准备食堂的饮食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的一些喜好，所以选择的种类还是很多的。不过呢可能相对内陆，比如说华中地区，包括咱们的江苏地区，包括北京地区来说呢，可能相对这边来说口味会比较清淡一点。 然后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别的一些设施吗？ 对，说到其他设施呢，我们学校有一个超级棒的那个健身房。对，然后学生凭我们的学生卡进去健身的话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情况是2块港币一次，然后不限时间，可以算得上超级便宜。 哇，两块 就相当于人民币就一块多。 对，就相当于人民币1.5块左右的样子。然后我们健身房还有配套的那个露天泳池，也是这样去提供给学生的。 哎呀，太爽了！ 周末的时候，对，而且在周末的时候还是免费提供。 哇哦，这么棒！ 不，我感觉这不是在上学，这像 是在 度假。 度假吧， 对。 好好好，谢谢你。然后我们下周有时间再连线，好吗？ 好的。 好，谢谢，拜拜。 再见。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的环节。我们今天靠谱青年来聊一聊北京年薪40万的程序员啊，员不是员，不是员啊，是这个播音员的员啊，不是这个员类的员啊，程序员多吗？就是说年薪40万的程序员在北京算是很厉害的程序员了吗？之前这网上经常流传说百万年薪的程序员啊，包括前段时间那个特别流行的电视剧《恋爱先生》里那个邹北业， 对 啊，这个搞一个程序半个小时搞出来就价值100多万。 对， 程序员真的有那么多钱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其实在2016年的7月的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就公布了过去一年中各个行业的工资薪酬数据，其中呢从事 IT 业的人呢在平均年薪是达到了11万左右。那么对于科技和互联网中的一些从业人员啊，尤其是程序员来说，很多人的工资水平还可能更加高于这个数字。在阿里巴巴还有腾讯这样的大型的公司呢，年薪30到50万元的程序员是有很多很多的。比如说阿里巴巴的，就拿阿里巴巴的级别和对应工资来说，达到 P6 这样的级别就可以拿到30万的年薪了。 哇，可以来说还是不错的啊。 对。 于是很多人会开始好奇了，说程序员年薪40万。怎么没见程序员这个炫富呢？在网上或者什么的，没见过程序，都感觉程序员都一直很低调啊。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不都优质男吗？你看这年薪还40万，完事儿还不出来炫富。 秀一秀你给女朋友送的包包。 对对呀、啊、对呀、啊、这有这个网上就开始分析了。首先呢是程序员没有时间去炫耀自己的收入啊。对于大部分的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来说啊，一周工作6天啊，一天工作10个小时啊，所以说他根本就没时间炫富。 对 啊，对于阿里巴巴或者腾讯包括华为这样的科技公司，晚上10点之前就别想见到程序员在外面活动啊。基本都在公司。所以说这个种种原因吧啊，导致了年薪40万的程序员没有时间去炫 自己的收入。 对， 嗯， 然后之前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 嗯， 说有一半以上的程序员都是来自北上广。 嗯， 那么北上广呢是作为一个国际科技和国内科技和互联网行业一个相对发达的地方， 嗯， 是他们的主要聚集的地方 啊。 嗯，虽然呢乘务员的收入比较高啊， 嗯， 但是在这样的一些一线城市，他们的房价和物价也就更高了， 嗯， 所以程序员的工资也要承受不小的压力呀。 嗯，假设一下吧，比如北京一个程序员啊，税后的年薪是30万， 嗯， 要想在北京买一个100平的房子的话，100平你就算800万吧， 嗯， 啊，30万800万。啊，我估计你看你怎么也得30年或者20年啊，30年吧，能30到40年啊，能买到这样一套房子。所以说这样一看，嗯，你看人网上你我花椒上我们这网友就说了，是那是程序员，你税后年薪30万都买不起，我们更买不起了。 嗯。 这不刚才都说消息了吗？连租房已经公租房配套 房 都开始了。 嗯， 所以说这个程序员没有时间炫富，我们也没有时间炫富，但是大家只要努力就好了啊。 然后呢网上是说还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就是许多的程序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呢，性格会变得比较害羞，比较沉默， 嗯， 换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些人现在的微信朋友圈还有 QQ 空间他们都不发动态了，更不用提去炫富了吧。 对，他一发他就会想起这个背后的这个程序编码， 对，背后的辛酸就涌上心头。 这就像主持人基本上下了节目谁都不跟谁说话了坐在办公室里就默默的在那里，嗯，对吧， 对， 去做一些事情，因为他张嘴张了太长时间了，嗯， 所以月哥在办公室都很沉默。 对对，一般都很沉默， 嗯。 好了，有一首陈赫的《超级快递》啊，这样一首歌献给大家啊， 嗯。 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嗯。不明白我的心在路上，却不能 say goodbye。 竟然不明白我的心思在路上，却不能 say goodbye。 想谈一场恋爱，可姑娘不知道我何时能回来。想明天立个发，可老板不一定能给我放个假。三姑二舅大姨妈，去年过年我一定要争取赶得回家。其实个太复杂，而我眼里只有快递能否继续送达。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北京时间的8:48，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的频率是 FM98.2 AM927 啊，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心仪。 如果大家在有 WiFi 的情况下，可以点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啊，关心爱护的意思，关爱青年计划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点进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然后刚刚在微信公众号上就有一个网友跟我们互动啦。网友如烟说，我刚开始练大陆驾驶的时候，有一次被吓得捂住了眼睛，然后教练在旁边大喊刹车啊刹车啊，你别捂眼睛啊。 对， 看来这一定是位女司机， 对吧？一定是位女司机， 胆子比较小。对， 还有这个有位网友啊，他叫做我知心我知心的爱人啊，这有点绕啊。这位网友啊，他给我们在花椒上留言说，教练说刚按喇叭不踩刹车，你这是要告诉他们你们是要被撞死了吗？啊，就是光按喇叭不踩刹车。 哎，我说到这个，我还想到我之前在驾校练车的时候，我也有一次把车开到树桩上面去了，然后我就不敢踩刹车。当时我的教练就在那边说你在干嘛？然后我说哎呦，好紧张，好紧张，我不敢动。 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也有一次啊，但是我是没有撞在这个树桩上，我这技术含量也不至于这样啊。但是呢，我有一回去美国。啊，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啊，也跑赛道，当时呢，这个旁边的陪练啊，就是我们的这叫副驾驶吧，啊，这叫领航员吧，当时这个坐在上面啊，我们俩简单的用英语交谈了一下啊，我说没有什么问题啊，他也说没有问题，他说我看了一下你的执照啊，你经常跑这个东西也没什么问题。 然后呢？ 结果我上去以后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我就开车的时候特别兴奋，完事呢，他告诉我往左拐的这个英文单词呢，我理解成了往右拐，往右这个拐的这个英文单词，我理解成了往左拐，这个然后呢，就是造成了就蛇形的在这个跑道上一直在飞奔啊，最后停下来以后呢，真的像电视剧演的一样，领航员。打开车门撒鸭子腿就跑， 被你吓到了。 说再也不给 我，你是喝酒了吗？ 对，再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这个驾驶员啊。我觉得就是确实教练啊，驾校的教练都挺不容易的， 对， 真的，身心脑力啊，包括身体都面临着各种方面的摧残。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网友跟我们说啊，他说以前呢我们驾校是有一棵树的，结果我去了之后就没了。这位网友也是胆子特别大哈，直接往树上开了。 这太有意思了，这个。 对。 还有啊，这个有一位网友叫做友谊传情，他说了，当在驾校里一次性把所有的科目全部考完了，心情就像考上了清华北大一样的骄傲。 那可不是，我当时出来的时候看到我旁边一女生考完出来过了，直接就往男朋友身上跳。 我有一位女性朋友考了3年没考上，就是她到了那个驾校呢，她只要一站在驾校门口，所有的教练都往外跑，就是 说你怎么又来了， 没有一个愿意教她的啊。因为她呢这个确实脾气比较暴躁啊，比教练脾气还暴躁，对吧，教练稍微一旦说她两句呢，她呢也不还嘴，她就猛踩油门，你说对吧，你哪个教练敢教他呢， 都发泄在了油门上。 对， 好了 啊，以上就是我们8:00到9:00的上半时段的时间啊，下半时段9:00我们会邀请北京青联委员 王彩荣来给我们分享他的心路历程， 包括他刚刚出版的新书地产风云。一首歌以后我们继续回来。 青春的一场竞技赛，不问输赢都腾空自在，别躲起来，爱就要说出来，很热泪模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02:34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心仪。 嗯，如果您还在车上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 当然了，还可以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啊， 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嗯，您现在锁定的频率是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当然了，现在这个时段正是我们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会客厅的呢，是北京青联委员北大才女，然后现在呢是一个美女老板。今天她带来了她的新书《地产风云》。 对，我是第一次让我们的直播间感觉到了这个浓浓的那叫什么味道来着？ 书香味。 书香味。 好了，我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彩荣。 嗯，你好，你好。 王老师周三的时候做客过我们的直播间啊，但是我们感觉没有聊尽兴。嗯，这本书我回去看了以后，看了这个一半啊，实在是这个由于工作的原因啊，没有办法继续坚持啊，不然我肯定要把它看完。 一半已经很快了。 是，我昨天一直看到凌晨2点，我是看着看着，我是想不行，我明天我为了和王老师能够这个正儿八经 多聊一聊， 多聊一聊，我还是这个剩下那半本，回头您给我普及一下这今天节目当中。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先说一下《地产风云》究竟是一本怎么样的小说吧。因为昨天我看小说封面的时候，是受到了李宁呀、孟小苏还有郎永淳等很多名人的推荐。 对，是的啊，他们都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有的是我的师兄，有的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呢，当我出来这本书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高兴，都欣然为我来做这个推荐。这本书呢，是写了中国两代人的一个创业，从30几年前第一批创业者筚路蓝缕，到今天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之所以选择了地产业这么一个背景呢，是因为地产业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就以地产 业为背景，写了《地产江湖》里边东君西霸南帝北王啊，东西南北哈、啊、四位大佬的故事、嗯。但是呢，主角呢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啊，就是容若初、嗯。她是出生在书香世家，嗯、但是呢却进入了商界，做事非常的彪悍啊。这位美女小姐姐做事非常彪悍。嗯、然后呢，她的对手和她的同事呢，对她来讲的话呢，都非常的可以记恨她、嗯。所以在一个联合陷害之下呢，她就被免职了。免职之后呢，她转而去打理集团的一个已经凋敝的商业街，因为在电商的冲击下，这种实体的商业受到很大的冲击。 嗯、 但是呢，这位小姐姐呢，在90后的创业者张多多的帮助下， 嗯、 然后呢，一起把这个商业街做成了一个众创空间联合办公的创业大道、 嗯。 那为什么叫创业大道呢？这四个字其实我是有深意的， 嗯、 我是想告诉大家，创业只有大道没有捷径、 哦、 啊，一条创业大道、 嗯。 那么在这条创业大道上呢，一群90后、80后啊，还有大叔们哈，很多人、嗯、然后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啊， 嗯、 会让你想起《武林外传》来。 哦、 然后呢，在这个创业大道上，当然很多的创业故事也表现了我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种思考、嗯、那么在这个创业的这个故事里面，再加上之前呢30几年的这个恩怨啊，最后交织出来了这么一个商界的江湖、嗯、到最后呢有一个高潮呢，就是这个女主啊，当她洗刷完冤屈，重新成为集团总裁的时候，她的一起奋斗了很多年的老板要收购啊，另外一位她老板是南帝啊，要收购东君的企业，嗯、而东君呢，正是她暗恋了多年的一个爱人， 啊、 所以呢，一边是她的老板，一边是她的爱人，发生了一场金融收购实业的大战。那么在这场大战中，情与义啊激烈的冲突、 嗯， 那么作为女主做一个如何的抉择啊，大概简单来讲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嗯、大概也了解了一下、 嗯、 那么其实大家都很好奇，就是这里面有没有您的一些原型呢，就是比如说您生活中的故事您也把它写进去了。 那是肯定的、 嗯、 因为我觉得每个作家在写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嗯、 啊，在写小说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故事若隐若现、 嗯、 因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业余作家， 嗯 啊、因为我不是职业作家，不会去想出一些很离奇的一些情节来、嗯、我可能更多的会从我的实际的生活中看到了很多故事、 嗯、 而我有这么一个体会，就是我在真实的生活中遇到的这些故事真的远远比虚构的还要精彩。 嗯， 因为这么多年来啊，改革开放40年来， 嗯， 然后呢很多企业家可以说是呕心沥血，然后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故事，有些故事的情节真的是太精彩了，我只是写了其中的一点点而已、嗯、 那有没有想过把这一些更加精彩的情节写到你的下一本作品当中？ 有的呀，所以呢，我的想法呢是写系列的作品啊， 嗯、 就像那个香港有一位作家蛮喜欢的梁凤仪， 啊、 哦，他其实写了一个系列作品，在他的作品里边反映了香港的财经的世界。 嗯、 那么我生活在北京，我非常热爱这个城市啊、 嗯。 作为北京青年委员，我真的是非常热爱北京、 嗯， 我也真的是很想把北京发生的这些故事能够表现在我的作品里。 嗯， 不管是北京这么有魅力的城市，还是生活在北京这些不停奋斗的这些人们、 嗯、现在我已经开始期待王老师的下一部小说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地产风云中，就是说了东君西霸南帝还有北王四位地产大佬，那么他们之间的人物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然后可以说一说他们有哪些故事吗？ 好呀， 嗯， 大家一听啊，东君西霸南帝北王会想起什么来呢？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嗯、对， 而且特别的霸气。 对，因为我从小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 嗯、 我觉得在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武侠世界， 嗯， 而今天的商界每天风起云涌，真的很像这个武侠世界。 嗯， 那么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其实有很强的武侠笔法，包括这四位大佬啊、 嗯、 出场的时候真的是有武侠的那种感觉的、 嗯、 这四位大佬呢，其实他各自有各自的纠结和痛苦。 嗯， 其实，在很多年轻人的眼里，大佬是遥不可及的，而实际上他们是普通人，非常普通的人。 嗯， 他们也是从非常普通的人开始，然后奋斗到今天。而他们每天的生活真的也像普通人一样啊，然后呢，每天都非常忙忙碌碌，也有自己的烦恼。 比如说这个东君，他叫沈成峰，他的苦恼是什么呢？他一生都在纠结情怀这两个字，因为情怀有时候是商业的情人，有时候是商业的毒药啊，所以呢就是有时候情怀会让你的商业有非常好的创意和发展，但有时候呢的确是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让你更多的关注了另外一个方面，而影响到了你的商业方面的一些利益吧。所以呢就是，而沈成峰呢是一个内心特别有情怀的人，为了情怀他常常会放弃商业的利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作为一个商人，那他又会受到他的合伙人的指责，觉得他为了情怀放弃了很多公司应该获得的一些利益，那么他是一生都在纠结这个事情。 对， 所以呢 看来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有理想化的一个人，对吧？ 是的，因为他的出身本身他是一个文学大师的弟子，后来的时候呢就经商了，他内心这种情怀特别浓重。 然后还有西坝呢， 西坝呢他是一个，因为他是从西北的一个矿老板出身的，所以呢他非常关注他的现金流，非常关注钱，他不会去想得太远，所以他一直是谨小慎微的看着他公司的现金流。但是呢就是他做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冒险，就是从地产行业跨到了光伏行业，然后呢当时也遇到了他的滑铁卢，所以呢就是西坝他的纠结呢就是一直是在他公司的这个可以说是眼前和长远的这个发展上啊，这是他的纠结。那么我再来说一下南帝，南帝他内心有一个梦，他是一个金融帝国梦，因为他的祖上是曾经是也是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富商啊，包括他爷爷啊，当然后来呢就是凋敝了啊，然后他一直有这个梦想，他的金融帝国梦，所以呢当他面对他的好朋友沈成峰东君的时候，那么他可以忘掉对方是他的好朋友，而出巨资来收购对方的企业，然后呢从非常好的朋友变成了这种在商场上可以刀枪相见的这种敌人，而且呢是他亲自带领这种大军，可以说是兵临城下啊。然后我再来说一下北王，他纠结的是什么呢？他是面子，因为他是一个央企的这个一把手啊，所以他呢就是他不在乎这些利啊等等的，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清洁可以说是非常这个清廉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他内心有个纠结，就是他的面子，所以当他的下属武权去挑战他的权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出手，可以说是把他的下属给干掉了啊，把他给送进了这个该去的地方让他的下属啊就是消失了很多年。当然后来他的下属重出江湖之后呢也是立志复仇，所以呢包括他在创业大道上面对一些90后的年轻人啊，当这些年轻人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是非常失落的，他总觉得长江后浪推前浪，而且他的确是不想做这个被拍死的这个前浪，所以他呢其实一直是在纠结这个面子和他的地位啊，以及非常害怕边缘化，因为当他随着他的年龄越来越大，当随着这个时代越来越快，当更多的年轻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一直就产生了这种非常强烈的这种围绕着这面子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纠结。 那么这四位大佬是不是都跟女主角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 他是应该有关系的，否则的话他这个情节就会散哦。 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好呀，南帝呢是他的老板这个女主大学毕业之后来到了南帝的企业，从一个小女孩一直发展到了集团总裁。然后东君呢是他的恋人，暗恋了很多年当他8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把他的小师弟带到家里来然后呢这个小师弟呢虽然比他大十几岁，但是呢他一下子看到了小师叔，8岁的小女孩就很喜欢他的小师叔当然后来他的小师叔呢其实爱上的是他的姐姐因为这个他的姐姐那个时候已经成人了他的姐姐已经是一个很大姑娘了然后但是后来他的姐姐也是不幸身亡了然后这个又过了20年，但是这个女主心中一直记着她这个小师叔，也一直暗恋着这个小师叔，然后呢20年后重逢，那时候她已经长大了这是她的跟东君的故事跟西坝是什么故事呢？就是这个女主在20年的等待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以为等不到了，然后她的父母逼婚了大家面临过这个问题吧，父母逼婚那么在逼婚的情况下呢，就是父亲呢就认为他和他的一个研究生不错，然后呢这个姑娘呢也谈不上再爱谁不爱谁了，因为他等的人觉得回不来了，然后呢他就跟这个人订婚了，但是这个人呢他的未婚夫呢不 巧在那个不巧，也许是恰巧啊，在那儿遇上了一个当时的时候一个首富啊，当然这个首富只能说是一段时间的首富，因为每年这个首富的都会 变换 啊。然后呢，是一个这个人在首富榜上待了3个月，然后他的女儿，那么在这个巨大的这个财富的诱惑下，他的未婚夫给他悔婚了啊，就把这个婚约撕毁，就跟那位豪门千金结婚了。所以呢，这个豪门千金呢，就是西坝的独生女儿，所以这是他跟西坝的关系啊。实际上呢，就是有点就是这种对手了啊。 对， 然后呢，跟这个北王是什么关系呢？跟北王的关系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远的。北王呢，他和他的这个爱徒之间有一个可以说是非常震惊江湖的这个恩怨，因为他的弟子挑战了他的权威，他把弟子送进了监狱，而他的弟子出来之后呢，又卷土重来复仇，而他的这个弟子叫武全，和这个荣若初曾经是合作伙伴，所以呢，荣若初可能是唯一一个见证了这个师徒二人相爱相杀的这个过程的人。这个师徒二人呢，其实他既是相杀，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又存在着像父子一样的感情，所以可以说是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恨交织 啊。我们看到这个人物关系也是非常的错综复杂，然后我们想知道，就是读者他们在看完这本书之后，现在最喜欢的人物是谁呢？ 其实读者最喜欢的人我刚才还没有讲到，是这个女主的闺蜜，而且呢，我是把她当做一个反面角色来写的。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闺蜜最近这个词儿呢，提起来呢，往往让人联想到啊，往往是抢男友啊，这种角色。在我这本小说中，这位闺蜜的确是啊，这位闺蜜呢，相比起这个女主荣若初来呢，这个荣若初还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女性，但是她这个闺蜜呢，美丽、性感、泼辣。而且呢，就是他虽然说不择手段的去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人和事物，但是呢，就是他那种泼辣，他那种对自己的那种狠劲儿，其实很多的观众，很多的这个读者啊，现在没到观众啊，因为还正在筹划拍摄当中啊，很多的读者其实是非常喜欢这个姑娘的。虽然她是一个反面角色啊，她为了成名，她甚至不惜把自己最好的闺蜜啊，就是荣若初的男朋友抢来，因为对方的这个男朋友是一个大佬嘛，然后呢，不惜这么抢来，然后为了成名，为了让自己更加成为一个网红，为了刷流量啊，但是呢，她在这个过程中呢，她的那种做事。然后呢，他为了达到目的的那种狠，所以呢，就是虽然他是一个反面角色，但是呢，让我非常吃惊的是，很多读者反映读完了之后呢，反倒是这个闺蜜啊，她叫陈鱼，沉鱼落雁的那个陈鱼，但是她是尔东陈哈、那个鱼就是小鱼儿的鱼了。然后呢，这个陈鱼这个闺蜜，很多读者反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女性，因为在之前的作品中很少见这样的一个人。她其实她不爱财，别人给她钱，她一点都不稀罕，但是呢，他一定要不择手段的成功啊，让自己成名，他是这么一个人。 所以其实是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的人，所以很多的朋友才会喜欢他，对吗？ 对，他的确是这个，他的性格还有他的做事还是非常的特别的。然后呢，我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反面的这么一个角色吧，来探讨人性的更多的可能性。 原来是这样。然后刚刚王老师也说要给观众看，是有把它拍摄为电视剧或者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吗？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跟多家影视机构进行接触，而且有很多是主动来找我们的，看了文本之后还要主动来找我们，这个事情我们正在推进过程中，而且呢，进展也挺顺利的。 有没有可以提前透露的东西？比如说主演或者他什么时候上映？ 因为现在主演的确是还没有定下来的，但是我们其实内心中也的确是有一些这个想象啊。但是呢，现在的确是因为一个小说，它首先要改编剧本，然后呢，之后呢，一个流程才会到主演。所以确定主演，离现在来说的话，的确还是有点遥远的。但是呢，我们也会想象一些这个角色啊，跟我们谁是比较对标的。你比如说像主角啊，这位很儒雅的大叔，我们就想到，秀波大叔是不是就很儒雅呀？然后像郑多多这么阳光灿烂的小鲜肉啊，是不是像杨洋那样子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对标的想象。但是呢，因为现在正在这个剧本的改。 编这个阶段，所以没有跟任何的这个主演还没有开始这种对接啊，因为这是要按流程来的。 嗯，对。然后我们大家已经可以开始期待一下啦。啊，然后在这本书中，你是用了一些很多新鲜的题材，比如说宝万大战，还有重创小说。你是怎么样想到说要把这一些写进去的呢？ 我觉得像有很多商界的故事，它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真的是太精彩了。 嗯， 没有必要我们去完全再去虚构很多的情节。 嗯， 像宝万大战呢，就是大家应该都是多多少少都 听 说 过，对，都 听说过啊。 嗯， 然后呢，它的这个情节的确是非常的这个让人真的是感觉到惊心动魄的一个情节。 嗯， 所以呢，我作为一个地产小说来讲的话，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材。 嗯， 包括商学院也把这个故事现在都在商学院的课堂上讲，因为我是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读的 EMBA 啊。 嗯， 所以呢，就是其实那个包括其他很多的商学院啊，这个其实这样的经典的故事其实都会有提及。那么在小说中肯定也会提及这么经典的故事，但是呢，我的这个关于这个金融和实业的这场战争啊，其实和真实的宝万大战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因为艺术作品和现实的作品、现实的生活之间，它一定不是对应的。包括人物的关系、 嗯、 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的战争的这个进展的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呢，我觉得像这么一个经典的这么一个故事呢，它一定会要出现在这个小说里面，反映在文学作品里边。 嗯， 当然，我不是为了去写这么一个情节，我更是想探讨在这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人性的一个冲突， 嗯， 以及金融和实业到底怎么样才能和谐相处，这么一些思考。 哦， 啊，所以我会在我的小说里提到了宝万大战，然后它的结局其实是非常让人想象不到的，跟现实的故事完全不一样。 嗯， 啊，因为当时我提到了这两个集团，一个叫大前集团，一个叫海月集团。 嗯， 所以在小说中他们被简称为大海之战。 哦， 所以大海之战和真实的宝万大战， 嗯，还是有一些不同。 对对对，它的结局你绝对想象不到，不看小说你是不知道它的最后是怎么来给它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的。 嗯，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去买一本来阅读一下。然后那关于重创攻坚的话，您是怎么想到写的呢？ 我觉得现在呢有很多的重创空间，真的给为青年那种创业提供了非常便利的这个条件。 嗯， 我本人也有涉足这个领域。 嗯， 我觉得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嗯， 也是真的是为很多人提供了这个便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非常想写这么一个题材，重创空间啊。 嗯， 而且呢在这个空间里边，那我可以把很多的人物和情节都放在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场景里边。 嗯， 那我就想到了从这个写这么一个穿越大道，因为按照情节的发展，这个女主去打理这条凋敝的商业街的时候，那么自然而然她从一个地产形式她转化成了一个更新颖的形式。 嗯， 那么就是说从一条商业街它转化成了一个创业大道这么一个形式啊。 嗯， 当然马上让人想起中关村创业大街来啊。 嗯， 就是形式像啊，但是故事上没有对应性。 嗯， 那么在这条大道上也是很多的这个已经功成名就的这种企业家和很多九零后的这个创业者发生了很多的冲撞， 嗯， 也发生碰撞，也发生了很多有趣儿的一些故事。 嗯， 所以在创业大道上我写的故事是非常的幽默和诙谐写的。 嗯， 里边有一些真的是很有趣儿的。 嗯， 比如说有那个创业者哈，这个说著名的企业家武权给我投资了10亿 啊， 然后对我非常欣赏。其实武权就在旁边。 嗯， 然后呢，武权的好朋友荣若初问他， 嗯， 哇，你什么时候给这个项目投了钱呢？然后武权说啊，我不知道啊。所以呢，其实里面有一些很有趣儿的啊， 嗯， 包括武权为了自己的爱好啊，作为一个， 嗯， 他当时地产也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企业家了，地产大佬了。 嗯， 啊，二代的地产大佬，他为了自己的爱好开了一个酸辣粉店啊。后来这个酸辣粉店也估值非常高了啊。 嗯， 然后呢，他自己也觉得，哎呀，这倒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商业模式哈。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表现对商业的思考，同时呢，也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嗯， 包括这些故事，其实，在我们过去几年的过程中，嗯，其实有些故事是似曾相识的。 嗯，那么这些青年这些故事，对这些年轻的正在奋斗创业的年轻人有没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是有这么两个意义吧。第一个呢，就是我写了这个第一代创业者，那么我也想告诉这些年轻的创业者们，你包括现在在我们眼里啊，就是遥不可及的高高在上的啊，富可敌国的这些大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从很艰苦的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所以呢，就是创业呢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就是不是你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说是从非常最初的这个阶段一步一步的充满艰辛充满困难的然后走过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因为我又写了现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其实在这个故事中呢，我表现了我的一些思考，就是说一个企业它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客观规律的，对，你这个企业的盈利状况啊，你这个企业是怎么来管理的等等的啊，不能想象啊，我写了几页商业计划书，我通过融资，我通过分能把我的猪给吹起来，不要，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一个企业真的是踏踏实实来发展的。那么作为一个创业者，如果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想创业成功的话，同样要按照这些客观的规律来发展。 然后您是花了将近5年的时间才写完这本书，对吗？ 对的。 那您当时创作的初衷又是什么呢？ 那我先说一下，这5年的时间其实用的都是我的假期休假的这个时间，因为一本长篇小说你是没法用平时时间来写的，你需要一个完整的时间，所以我也只有用这个我的假期休假啊等等的啊，春节啊等等这些时间来写。最初的时候呢，就是我是这么一个想法，我当时就是一种想法，想把我看到的这些故事能够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第一呢，我是亲历商界的一个人，第二呢又凑巧具备一定的文字水平，所以呢我觉得有这么一个责任感啊，我要把我经历过的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和这么多的，包括很多故事其实是发生在我很好的朋友身上的一些故事啊，我觉得有要把它给写下来，所以呢有这个创作的冲动。最初其实写的很简单，就几万字，写下来之后呢就放那儿了啊，有一段时间可能放了1-2年都没有动它。后来呢，因为我有朋友是做出版行业的啊，然后呢就给了我很多的鼓励，说你应该把它给写出来，然后作为一本小说。再后来呢，我遇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就是盛世肯特啊，这个传媒公司，然后呢包括林云中老师呀，都是做过了非常有名的一些出版物，比如说纸牌屋呀等等的，北平无战事等等的啊。然后呢当他们看到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少见的一部这种商界的作品，然后呢我们就说，哎，王老师，我们一起来把这部作品让他 出版吧， 对，让他被大众所能够见到啊。所以呢在这个可以说是很多朋友老师大家共同的鼓励下，最后呢他就从一个我自己的娱乐的一个文字变成了一部作品。 而且这本书啊，导播给我一个特写，我觉得这本书的这个封面非常好，就一看就是地产风云， 对， 就是让人，就是如果在书店啊，就让我一眼一瞅，我肯定要买它。 是现在机场啊、书店啊都会有的。 是的，好吧，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和啊王老师一块儿接着聊他这个《地产风云》这本书，地产江湖中的残酷博弈和恩怨情仇，以及荡气回肠里的商界义气和生死爱恋。

才要写小说啊，作为对自己的一个挑战，挑战成功就好高兴哈、然后呢，就是他的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他需要是一个整体。所以呢，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呢，就是你如何搭建整个的架构啊，人物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而且呢，线索一定要清晰，既不能显得单薄呢，然后呢，也不能显得特别的复杂。所以呢，在这个小说啊，打算要面试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是修改了很多遍的，包括最后一次修改啊，我当时是差不多改掉了十几万字啊，所以呢，就还有很几个很我很喜欢的人物，其实也是被删掉了，因为为了情节的更加干净利落，所以呢，我觉得呢，最大的困难呢，是我这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啊，我其他作品以前有写过，但是长篇小说是第一部，那么就是我怎么来驾驭这部长篇小说，而且呢，我并不是一个职业作家啊，我的主业还是要做企业，那么对于我来讲啊，作为一个业余的作家，如何来驾驭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而且呢要把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故事经过艺术化的改造，非常完美的融合到这部作品中，可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刚才您说您很多喜欢的人物都被删掉了，那现在在这本书中您最喜欢的人物是谁？ 这么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还是最喜欢女主的。为什么？就是女主角容若初，她是一个出身于书香世家的这么一个女生啊。我为什么把这么一个形象作为女主呢？也表现了我对这么一种女性的一种喜爱啊。当她出身书香世家的时候呢，但是她从小非常的叛逆啊。当她父母都希望她做一个学者，因为她身边她的七大姑八大姨全都是什么博士院是学者啊。但是呢，她进入了商界，那么在商界中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啊。但是呢，他内心其实是非常任性的，所以呢，当他八岁的时候看到他的小世叔的时候，他二十几年一直在等待他的小世叔。然后呢，在这个商界过程中啊，当面临一些商战的时候呢，他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包括自己的自己所开发的楼盘就是不涨价啊，一直维持在一定的水平，引起了他的同行对他的很大的这么一个排挤啊。另外呢，就是当他遇到这种内外交困被诬陷，然后一下子坠落到人生的谷底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气馁，而是在一个已经凋敝的商业街哈，他就住在那里，因为他特别要面子，他也不肯回家去住，他自己的房子也卖掉了啊，一个小房子卖掉了。为什么？因为他当时没有钱来做这个项目，而他的集团呢，那些人继续在排挤他，又没有给他任何资金，所以呢，他可以说是倾尽所有，然后呢，自己就一个人住在这个黑漆漆的商业街上，然后开始了他的创业。所以呢，他其实是一个内心特别任性的、坚韧的这么一个女性。而当沈成峰来问他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沈成峰是当时的江湖四位大佬之一啊，富可敌国了。问他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当时他就说了一句没有啊。实际上那个时候他可能连吃饭都有点困难啊，但是呢，他说没有，因为他想在自己的爱人面前很坚强，不想让爱人看到他有多么的狼狈啊。所以呢，他是这么一个女生。 那么您写作的过程中，就是您在写作有没有想过说我要放弃，或者说我坚持不下去了，就这样吧，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没有啊。这个可以和一个人的性格是相关的，因为我本人也是做企业的啊，包括我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是从中央部委下海创业的啊，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波折，而且呢我又是一个特别喜欢文学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呢，就是肯定在这个过程中他会遇到很多的波折，但是我至今我从来没放弃过任何事情，就在我自己的人生中我都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事情啊，更何况是这部作品，我肯定不会放弃的，我一定会把它给写出来。虽然呢这个写作过程也比较困难，但是呢我就知道路途虽然遥远，但是一定会到达。 那您平时除了喜欢写作还有什么别的爱好吗？ 我可不可以这么说，我平时除了写作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工作。但是这是我的心里话哈，我当时我看到你们都笑了啊，但是这的确是我的心里话啊，因为像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讲哈，当你踏上创业这条路的时候，你会觉得 创业一个方面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艰辛性啊等等的，但是你很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成功失败都是很享受的啊，只要你坚持，也肯定会成功。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经常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当你有一个特别好的想法的时候，你真的会兴奋的不行了啊，真的是兴奋的睡不着哈。然后呢，你不断的去开拓啊，遇到困难你去解决它，然后你很享受这个过程啊。然后当你会有新的这种想法的时候啊，当你有新的创意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比逛街或者是去玩一个什么就开心多了。所以呢，我真的是觉得工作就是最大的乐趣。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被打，但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体会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王老师写的这本书真的。是需要非常高的情商和智商以及生活阅历才能写出来。 谢谢。 因为你想想，就这样一本就是商界的关于地产方面的书，如果你不是特别了解，一个人如果不是特别了解地产界的话，你是写不出来的。因为你我看到里面好多的这种，哎呀，这个是吧，勾心斗角，包括感情啊，包括这个 商战 啊，还有老板和下属之间的这些事情，你如果真的没有亲身经历是写不出来的啊。 对，因为我是用了四个字嘛，亲历商界啊。然后呢，包括我的很多朋友，其实我在地产界的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啊。其实很多很著名的地产人都是很好的朋友，很多年啊，所以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非常了解这些人事儿的啊。但是我写这部作品呢，我是从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角度来写的。我还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作品来表现这种创业的这种激情。然后呢，表现人对于自己的理想和原则的一种坚持。所以我这个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哈，当这个男主和女主终于走到一起，还有了一个小宝宝的时候啊，他们对着这个小宝宝说的一句话就是，他长大了也会是一个创业者。一个期待 啊，至少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吧。 对，其实我再给大家透露一个我写作中的一个小秘密啊。最初的时候结局不是这样子的。最初的结局其实是在前一段，就是男主和女主没有走到一起，女主呢经过很多年的流浪回到国内的时候啊，最后他们在大漠没有走到一起，最后一个镜头呢是他们面对这个大漠的这么一种感觉啊。没有走到一起，长河落日圆啊，大漠孤烟直。但是呢，当我写完到最后一次修改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应该让他们走到一起去。所以呢，写小说有一种乐趣，就是你是命运的魔术师。 对， 所以你可以真的是你想把他们合到一块或者分开，那都是你的事儿了。所以呢，这也是写小说一种乐趣。当时最后一次修改的时候，我决定要让女主和男主走到一起去，所以最后又加了一个尾巴啊。虽然那个尾巴略有一点点突兀，但是呢，那是我和很多读者的一个期待。最后他们还是走到一起去了，而且还有了很可爱的小宝宝。 当然了，我们还可以期待续集嘛。 对，是的， 《地产风云二》啊。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在这部作品面世之后，很多朋友啊，特别是地产界的啊，看了之后都来找我聊天儿，就说下一步把我的故事也写进去吧。我给你提供好多素材，一定要写二三四真的这样子。 而且新我觉得这个随着这个地产界的这种风云变化，昨天我还去看了看房子，随着地产界的风云变化，还会有很多新的素材。 对， 会在我们先听一首歌吧，莫文蔚唱的《夜空中的最亮的星》。 说，继续说，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 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还想问一下王老师一个特别这个有趣的问题吧？你像孟小苏啊、毛大庆啊、江南春他们很多也都是在这个地产界啊，有没有你和他们之间的一些好玩的事儿，或者交流的事儿？ 就是在我小说的这七位推荐的这位诗友当中哈，有做地产的，有不是做地产的。 你像孟小苏应该就是。 那当然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一个方面呢，做地产的这个诗友来推荐，那肯定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呢，同时呢，我也是希望做其他行业啊，比如像江南春分众传媒啊，然后呢，来从其他行业的角度来看地产业，所以呢，他们也都是我非常好的这个诗友，然后请他们来推荐啊。刚才提到这个孟小苏啊，我们都是亲切的称为他为孟师兄或者孟会长啊，因为他是我们这个北大啊光华的房地产协会的会长啊，同时是我们非常敬重的这位，我们其实都是要称他为老师的啊，但是呢，其实我们都是北大啊，都是毕业于北大的啊，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位在房地产方面非常有建树啊，就是这种在现实生活中非常有建树，同时在理论上真的是一个开创者。有很多房地产界的这些非常大的一些事件，包括理论啊，真的都是孟会长他来创建的。包括那个前几天的你前几天说起来就是年前了啊，我们有一个这个50人论坛啊，当时我们见面的时候呢，他也给了我很多的这个鼓励啊，我还是觉得非常感谢的啊，包括对我这本书的鼓励啊，包括对校友，我这个小校友的一个鼓励啊，所以呢，就是我还真是非常感谢。 对，包括他如果能推荐这本书，说明他还是很认，至少就是《地产风云》这本书里面的内容，至少和地产界绝对是紧密相关的。 对对。另外一个呢，我也想啊，他可能是会对这位北大的这位小校友哈、啊，还是很有信心的。 《地产风云》这四个字是什么时候想的要把它作为自己的书名？ 你真是问到点儿上了。 还是原来的时候是别的书名？ 是这样子的，这个中间其实是书名真的是想了好久。 对，我觉得就是写小说的过程当中啊，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我还没写呢，我就题目我肯定就定了。还有一种我写着不停的改题目，还有一种就是写完以后我放在那里想了半天我才想出来这个题目。 应该是不停改题目吧。 不停改。 因为最初的时候呢，其实很多题目呢，刚开始叫《上海精华》《商界江湖》《地产江湖》《地产不了情》等等等等的，这个想了很多，包括这个《地产风云录》啊等等等等的。后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呢，就是包括跟那个盛世肯特的这个林元忠老师，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还是觉得呢，就是要用一个比较简单大气的这个名字啊，来表现这部作品啊，所以呢，名字呢是，格调呢就是要简单大气，一目了然。最后呢，我们取了一个看起来比较大众，但是呢，它的可以说是它的这个独特性非常强的这么一个名字。而事实证明，这个名字选的是对的，因为前几天还有我的北大同学给我讲，他在机场看到你的作品了。然后当时我们还不认识，他其实是那个住建部一位官员啊。然后呢，他是看到这部作品一眼就看到了，然后过了几天我们认识了才知道是我的师妹写的，然后很高兴。所以呢，就是这个可以这个事情说明了，就是这部作品这么一个名字其实非常容易让人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啊。其实呢，我也觉得这个风云这两个字呢能够表达出我对于这个商界的这种一种武侠感和江湖感。 你如果让你选的话，之前的时候你比较倾向于哪个题目？ 之前的时候啊，我最初的时候其实这么想起来呢，之前那个题目啊，我曾经其实在地产风云和另外一个题目之间还犹豫了很久，另外一个题目呢叫地产江湖。因为我这本小说的武侠感写得很强，这就怪自己从小看的武侠小说太多了，我几乎每本都看了，所以叫地产江湖。但是后来呢，又觉得地产江湖这个江湖这两个字可能 不是特别的合适，所以呢犹豫了好久，忍痛割爱啊，就不要江湖了，还是用了风云二字。 嗯，我觉得风云好 啊， 风云这个至少哎有一种那种 动感， 哎，动感，而且这个风皮儿特别好看，我相信在机场， 设计了很，也是设计了一版一版又一版。 一开始也是这个样子的设计吗？ 不是啊，一开始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设计部门其实设计了很多版啊，当时我都不满意。然后呢，就是有一天啊，他们设计的很晚，第二天早上拿给我看这个的时候啊，我当时说就是他了，真的，我当时一看的时候，我自己就感觉到风起云涌那种感觉。啊，而且呢，正好这本书，面试的时候呢是在春节前。马上要过春节了，红红火火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也很多朋友啊特地就拿了这本书当做礼物，这个送别人啊等等的，觉得红红火火的，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吉祥，而且呢正好春节前，所以呢这个可以说这个封面我还是很满意的，经过这个多次的修改啊，我觉得挺好。 如果让王老师继续这个来写地产风云二的话，你有哪些新的构思？我们期待一下 啊。如果来写地产风云二的话呢，我想呢可能一个方面我还是延续我一贯的写作风格，就是还是会从现实生活中来汲取很多的素材，但是呢我不会去具体写某一件事，也不会写具体某一个人，所以呢虽然在地产一中大家会看到很多似曾相识的影子，但是你没法跟任何一个人做一个对应，我不想让别人把我的小说中的人和现实中的人做对应，但是你能看到很多似曾相识的人和事。地产二也会延续这个风格，那么可能一些最新的一些故事，包括我会继续挖掘一些过去几十年里发生的故事，然后呢把这些故事综合到一起去。另外呢谈到这个事情呢，我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透露啊，其实我的下一部作品呢倒不是说是地产风云二啊，就在我的地产风云一和地产风云二两部长篇小说中间，我加了一部中篇啊，中篇呢是写商学院的 啊， 名字叫商学院恋人，一听这名字大家是不是觉得很期待啊，其实是讲了商学院同学之间的故事啊，也是讲了商学院同学十年的一个故事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有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呢我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真的是很想把我所经历的很多的故事呢做一个艺术化的这么一个改造，然后让它给出来，是这样子。 我们期待一下这个中篇的商学院恋人，想想应该是，我感觉这个也能拍成电视连续剧。 应该是电影。 应该是电影。 对。 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如果用这个一小段话啊，如果能让听众更好的去接受《地产风云》，或者说是期待他们去书店去推荐去买这本《地产风云》的话，怎么去推荐啊？让王老师再给我们用一小段话来吸引大家。 好呀，那么我首先告诉大家的是，这本书自面世以来，不管是在京东、当当还是天猫，都曾经得过周的销量冠军啊，然后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评价。那么我觉得这本书呢也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作为一个非职业的啊企业界的一个人士啊，来写这么一部比较专业的这么一部小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不但能够看到地产界这么几十年的一个波澜壮阔的场景，而且呢还能学到很多处事的原则啊，还有很多的这种心灵的感悟在里边啊，我想呢会有很多的共鸣。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啊，9点到10点，《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儿。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地产风云这本书也希望大家多多期待啊，如果有时间的话买来看一本，和王老师进行一下，通过书进行一下亲密的交流啊，也希望王老师多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吧啊，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心仪， 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下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见。 I want a new life. 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